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很快，大师办完了手续，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立刻忙着宣传去了。此时斗魂还没开始，作为最后才开始的团战斗魂还有一个多时辰的时间，如何利用好这段时间做好宣传工作，吸引高级观众以及开下赌盘，对于大斗魂场来说都是必须要做好的事儿。他们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好机会。为了表示对史莱克一行人的重视，大斗魂场特意给他们找了一间单独的静室休息，等待这场越级挑战的开始。进入房间，已经参加了多次斗魂、经验丰富的史莱克七怪就准备开始冥想，好让自己的魂力保持在最佳状态，但大师却阻止了他们。 不用冥想了，我有话对你们说。你们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让你们参加一场如此危险的斗魂？凭实力，或许你们无法战胜40级的对手。我之所以这样决定，一个是为了成全弗兰德，同时也是让你们试验自己身上的武器。在这场团战斗魂中，我允许你们使用唐三制造的暗器，至于如何使用，唐三，你对你的暗器最熟悉，就由你来调动。 啊，可是老师，这样的话， 我选择的是一支凶残的队伍，你们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记住，你们的对手比你们要强大，要想战胜他们就必须要出其不意，不能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小三，你明白了吗？ 老师，我明白了。 那好，现在你来安排战斗方式吧。 蒙利最近心情有点差，作为凶神战队的队长，也难怪他心情郁闷。凶神战队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参加过团战斗魂了，原因很简单，他们受到了所有40级的银斗魂战队集体抵制，任何战队都不愿意和他们进行斗魂。凶神战队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扬了疯狗战术，蒙利一向崇尚强横的怕凶狠的，凶狠的怕不要命的。在以前的团战斗魂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在他带领下的凶神战队都会向对方发起拼命式的疯狂攻击，哪怕是输也会令对手出现伤残甚至是死亡。久而久之，每当凶神战队参加团战斗魂的时候，对手在气势上首先就会被压倒，哪怕明明比他们实力要强，也很难战胜他们。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凶神战队却遇到了麻烦，因为他们过于凶狠的作风，所有银斗魂战队都拒绝与他们进行团战斗魂。魂师培养不易，谁希望自己的伙伴死在斗魂台上？偶尔的意外难以避免，但如果与凶神战队斗魂出现死亡，那就不是意外，而是必然。在这种情况下，抵制凶神战队就成了40级银斗魂战队的共识。蒙利已经在琢磨着要离开希尔维斯城到另一座大斗魂场去，毕竟没有战斗就没有收入，他这个战队不论是队员还是他自己，都是凭借着大斗魂场的奖金过着奢华生活，本身又不愿意受到制约，因此没有加入任何势力。不过就在半个时辰之前，蒙利突然得到了大斗魂场传来的消息，居然有一支战队要向他们发起挑战，而且还是越级挑战。这个消息令蒙利大喜过望，别说他本就不是什么严谨的人，就算是严谨的魂师，也绝对不会认为一支30级的战队就能够战胜他们40级战队。要不是因为拥有斗魂徽章的魂师不允许下注，他一定会给自己下上重注。蒙利已经召集了己方所有队员，尽快赶往大斗魂场来获得半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收入。除了收入，还有发泄。杀人，尤其是杀魂师，对于他和他这些疯狗一般的队员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宣泄的享受。 要不是他们一直住在大斗魂场的势力范围内，恐怕已经被更强大的魂师杀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蒙利的座右铭就是在杀戮中成长。他今年30岁，他甚至连自己以后封号斗罗的封号都想好了，就叫凶神。当然了，他也有些自知之明，这辈子想要成为封号斗罗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什么特殊的际遇，譬如得到极好的魂骨或者万年魂环改变体质。今天的希尔维斯大斗魂场格外热闹，虽然消息是一个时辰前才传出来的，但出现越级挑战这种斗魂还是吸引了大量高级观众的好奇，尤其是这越级挑战的对象竟是以凶残著称的凶神战队。大斗魂场专门压住的地方已经开了盘，双方的魂力等级一目了然，开盘的赔率也自然是十分悬殊。凶神战队只有一赔一，而史莱克七怪战队竟高达一赔十。当然大斗魂场是绝对不会吃亏的，输的自不用说，赢的要按照比例上交一成的手续费，这也是大斗魂场经常会组织一些精彩斗魂大赛的重要原因。赌注越高，他们抽成的比例自然也就越大，这早已是陆地上任何一座大斗魂场的主要收入来源，甚至还要高于门票。很快赔率又发生了变化，因为投注在凶神战队身上的赌注太多，史莱克战队一边已经提升到了1赔17。下注分两边，凶神战队的投注点排满了长队，观众们唯恐无法及时在斗魂开始前下注，而史莱克七怪这边的投注点则是门可罗雀，除了一些投机的投注者之外几乎无人关注。正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令史莱克七怪战队投注点的工作人员从昏昏欲睡中惊醒过来。 我买3万金魂币，史莱克七怪战队。 你说什么？买多少？ 我说我买3万金魂币，史莱克七怪胜，不行吗？ 看看看，来了个人傻钱多的。 对呀，20几级跟40几级战队打，那不是自杀吗？ 就是啊，谁不知道凶神战队那可是毫无人性啊！ 给我找死吧！这是。 您确定？ 我确定。把卡吧。 他拿出了数张金币储值卡，进行了自己的投注。此时的弗兰德其实是在尽可能的不让自己笑出来，他可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有人跟风而让赔率下调。当然他这种想法完全是杞人忧天，在这种时候谁会看好史莱克七怪战队呢？大斗魂场赚钱的方法固然众多，但有一点却是让所有人都信服的，那就是绝对公平公正，否则各地的大斗魂场也不会有这么多观众了。斗魂等级差距实在是大，史莱克七怪一边30级以上的甚至都只有4个人，除了一个达到38级以外，剩余的队员最高的才33级，甚至还有3名20多级的魂师。反观凶神战队一方，全部都是40级以上的银斗魂，虽然在40级一档中他们的等级不算太高，平均只有43级的样子，但对付史莱克七怪战队优势确实是太大了。在这种时候谁会看好史莱克七怪呢？弗兰德也是钻了大斗魂场的空子，虽说参战魂师不能直接投注，但由他代表史莱克七怪投注，大斗魂场自然是查不出来的。就在弗兰德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胖乎乎的商人模样的人快步而来，似乎生怕放过了什么似的，递出一张金魂币储值卡，气喘吁吁地向投注工作人员说道： 给我压史莱克七怪1万金魂币。哎， 这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呀。 这位老兄，你没看错吧？史莱克七怪和对方魂力魂环相差那么多，你还压他们？ 嘿，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是一名商人，往返于巴拉克王国和希尔维斯王国做生意。不久前，我在巴拉克王国的索托城正好看了一场极为精彩的团战斗魂，其中的主角之一就是史莱克七怪战队。 千万不要因为他们的武魂低就小看他们哦。老弟，你要是信我，就跟我投注，绝对赚钱。 原来这样。我相信你。 弗兰德嘴上虽然这样说着，但心里却有些好笑。没想到在希尔维斯首都都能遇到小怪物们的支持者，不过他这支持也显得太盲目一些了吧。要不是有那特殊原因的存在，小怪物们就算武魂本身再出色，又怎么可能跳跃这么多等级战胜对手呢？虽然这边一下投注了40000金魂币，但赔率却丝毫没有降低，反而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为了均衡两边的赔率，大斗魂场不得不将凶神战队的获胜赔率降到1赔0.7。尽管如此，投注者仍旧没有减少的趋势。史莱克七怪都已经做好了团战斗魂的准备，而外面的投注点也停止了对赌注的接收。希尔维斯大斗魂场今天的最后一场团战斗魂，也就是越级挑战，就要开始了。大师习惯性地将史莱克七怪送到入口处，最后叮嘱着： 记住，你们的对手尽是凶残之辈，不需要留手，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对方，明白吗？如果出现意外变故，立刻跳下斗魂台，宁可认输，也不能有丝毫损伤。 老师，您放心吧，我们不会输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